好，欢迎翻到嚟咧，我哋咧伊斯兰呢个节目吓，咁咧就今日咧好高兴咧，继续邀请到咧王阿空咧，就同我哋咧去剖析一啲咧伊斯兰嘅一啲嘅情况啦。嗱，咁咧就最近咧，大家咧相信咧都唔陌生噶啦，就会听到咧国际社会上面咧都会关注一个事件咧，就系呢个嘅缅甸军政府咧，就喺呢个嘅缅甸咧，咁咧就做一个疑似吓种族清洗嘅行为啦吓，咁咧就令到咧31万嘅罗兴亚人咧就逃离咗缅甸啊，咁啊进入咗佢哋邻国孟加拉嘅。咁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咁当然国际谴责啦，即系因为呢个缅甸嘅政府咧，即系佢哋火烧佢哋村庄啊，咁样咁令到佢哋咧好多咧就要逃离佢哋家园啊。咁咧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昂山素姬咧相信都成为众矢之的啦。咁因为其实昂山素姬首先佢系攞过呢个嘅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受过西方教育，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相信咧，其实佢系可以做一个和平嘅使者咧，喺居中斡旋。但系咧睇情况咧，就佢应该咧嗰个力度咧，同埋咧佢个意愿就唔大嘅。咁咧就甚至乎都缺席咗联合国咧，就去呼吁翻去呢个罗兴亚人嗰个嘅谴责啦。咁所以咧就令国际间都几失望嘅。咁咧就啱啱咧，我咧就同阿空倾开咧，原来咧阿空咧就啱啱咧喺孟加拉翻嚟，咁咧佢咧就去咗当地咧就去探访翻当地一啲嘅罗兴亚人啦。咁咧就去睇下有啲咩協助咧，佢可以做到嘅。咁咧，所以咧就今日咧就邀請阿空啦，咁啊講下當地嘅感受啦，同埋都講下咧羅興亞人咧，例如話佢哋係信仰伊斯蘭啦。咁有冇話喺當地咧個情況其實遭受到啲咩對待啦？同埋其實嗰、那個因由咧，點解佢會遭受到咁嘅壓迫啊？緬甸政府嘅壓迫。好啦，空你好啊！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啦，咁阿空，我哋又讲下咯。咁咧就我知道你就去咗孟加拉咧，系咪啊？ 系， 你就去咗几个礼拜咯嘛？ 三个礼拜。 系啦，三个礼拜系嘛？ 两次加埋三个礼拜。 系加埋三个礼拜。咁你去到当地，你有冇做即系有啲咩去处理咁样咧？去到嘅时候， 其实咧罗兴亚人或者系缅甸嘅呢单嘢咧，当然受害者咧系。各方嘅嗰啲平民百姓都有嘅，特别系各方嘅平民百姓咧，都值得我哋同情同埋帮助。 系 咁我哋之所以去到孟加拉咧，因为孟加拉系接受嗰啲难民，而我哋去到嗰度咧，我哋唔系话就系帮助信伊斯兰嘅难民， 系 我哋冇分宗教嘅。冇分话你系信伊斯兰咧，我先帮你。如果你唔系信伊斯兰咧，我就唔帮你。我哋唔系咁样做嘅。甚至我哋都期望缅甸政府咧可以合法咁样俾我哋入到去咧，去到即系发生嗰啲事嘅地方咧，去帮。包括罗兴亚人、信伊斯兰嘅，信伊斯兰嘅。无论系佛教徒又好。仲有一个印度教徒都好，只要是平民百姓所谓的呢，如果我们可以帮到呢，而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呢，是缅甸政府如果给我们这个机会呢，我们都希望可以去做一点。咁至于去到那个孟加拉这边呢，首先我去那个第一次去呢，就是一个月前啫，就是个宰牲节。咁呢，我们因为宰牲节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施舍那些肉品的嘛，我们劏羊劏牛。那我们因为香港呢不单止是日日都吃肉，几乎餐餐吃肉。 餐餐吃肉是午餐肉那些。 甚至有时一餐是几种肉。 是没错。杂扒。 所以就变成我们宰牲节呢，在本地来讲呢，施舍的对象可以说没了。 都是。 那变成了刚刚好呢，就是这些难民是最需要的，他们不单是没有肉食，他们的食物都没得 吃，水都难， 是水都难。所以呢，我们就去了那边啦，见到的东西是很伤心很难过，甚至有很多的那个情况呢，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去看的， 即是惨无人道。 是啦，惨无人道那种呢，例如一次我们经过见到一班人围住咧，知道要咩事啦。咁我哋车停低咧，我朋友同行嘅朋友就落咗去睇，我就唔落去睇啦。 咁样佢翻嚟咧，佢话俾我哋听，啊系十六具尸体， 哦， 啊由嗰啲河嗰度冲上嚟嘅， 系， 即系咧，因为佢哋走难嘅时候，听讲话俾边个缅甸军 系， 啊射击嘅时候咧，咁慌张嘅时候咧，咁个船咧就冧咗， 哦， 咁啊 浸死咗， 就浸死咗，浸死咗咧。找到屍體十六具啦，咁仲要找唔到嗰啲，唔知佢在邊。 系啊，沖散咗。 系啦，沖散唔知佢在邊咧。 嗯。 啊，咁啊，好多細路哥，三四歲，兩三歲嘅。 嗯。 啊，女人 係 最多。 嗯。 所以佢話俾我聽，哎呀，今晚啊瞓唔著啦。 嗯。 咁我都答佢，我話所以我唔去睇咯。 係。 啊，咁仲有呢啲好慘嘅。情况一踎低，你一同人倾偈咧，佢流眼泪嘅。佢一讲到佢嘅遭遇，我哋仲见到两个细路哥，好细，大嗰个应该五岁、四岁、五岁到，抱住一个岁几嘅，唔知道爸爸妈妈喺边度。 哦，就已经剩翻佢哋两 得两个，系啦，唔知道爸爸妈妈喺边度，究竟死咗咧， 系 失散咗咧，唔知道， 系 嗱。咁仲有好多啦，例如有啲被强奸嘅啦，甚至系有啲被老公俾杀咗啊，太太带埋两三个仔女，仲有啲一户人家咧，我十个人，冇一个男人， 十个人冇一个男人，全部都系女人， 唔系细路哥咯， 细路仔， 四五岁咯， 系 啊，男嘅女嘅， 系 女人， 系 我哋俾佢一啲物资俾佢起嗰个。 帐 篷咧，当咗叫做帐篷咧 ，OK， 都冇人帮佢搭，所以我哋帮雇翻啲人帮佢砌，所以好多我哋虽然话个语言唔通，不过咧有啲翻译喺度，问亲咧都系一听就系好心酸、好凄凉， 系 啊，咁啊，当然我哋咧就系帮助一啲啱啱上咗岸，佢哋系。路经过一条河嘅，即系嗰个边界嗰度，叫 Naf River。 Naf 啊 ，Naf River 系啦。咁过咗嚟之后咧，过嚟之前佢哋已经有几日系冇得食冇得饮， 系 啊，所以一上到嚟咧，我哋就系俾啲干粮佢哋先，水啊、饼干啊，或者啲甚至系香蕉啊，总之 有可以饱肚俾你食， 饱肚食咗先咧，跟住慢慢就。入嚟少少啲，就安置佢哋咁样。 系 啊，之后先就俾佢哋食物，煮嗰个饭啊。 系 啊，之后咧就俾嗰啲系啦，都系食物啦，米啊、盐啊、油啊呢啲咧，俾佢哋去煮食啊呢啲嘢。 系 啊，咁就睇下佢哋嘅需要咯，睇下佢哋嘅需要。啊， 好多时佢哋有冇话佢如果同你讲翻佢哋嗰个？最忧心或者佢哋有冇啲咩想做嘅嘢咧？有冇讲到？ 其实咧，想做嘅咧系好多，但系咧而家暂时做唔到。例如头先讲嗰两个小女哥，其实你就算我哋想领养嘅，点样带佢走咧？ 系 啊，一个嗰边未必俾你走，二个你呢边未必带得入嚟， 系 啊，咁样手续啊嘛。 咁 如果你想揾边个单位咧？ 因 为而家仲立立乱嘅，仲立立乱嘅。虽然嗰个孟加拉政府原则上系要安置佢哋三年五年到，以便咧系等到呢个国际上解决咗呢个问题之后咧，就送翻去。 系， 咁有几个国家咧都系帮手，例如土耳其啊， 土耳其 呢啲系啦，都好即系支持呢个孟加拉政府，所以我哋都明白孟加拉政府嗰度咧，即系佢嘅好多系有限嘅。第一，佢嘅人口都好多，差唔多两亿人， 系 好细地方，好细啫嘛，即系个国家， 系啊，地方细， 同埋咧好穷嘅， 穷困啲， 系啦，佢自己本身穷嘅，而且所以咧，佢就唔想话俾缅甸嗰边，即系洛兴亚人一种印象话，哇！我哋嚟到孟加拉係仲加生活更加好嘅， 係 如果咁樣嘅話，佢承受唔到， 佢哋壓力更加大， 壓力更加大啊！所以咧，佢幫嗰度咧都係有限啲嘅， 有限啲， 但係仲係好大力咁去幫，即係幾種客觀嘅原因啦。 OK， 再加埋政治上又係啦，所以咧，我哋希望係呢個係應該係國際上 实际上是去帮助缅甸人呢去怎样去解决这个罗希亚人和缅甸人之间的历史流落来的问题。 讲开历史呢就都同各位读者讲下啦，咁呢个罗兴亚人呢，咁呢就我相信呢个问题就好多人都话係英国留低㗎啦，咁因为呢个问题呢就係源自于呢就英国以前嘅殖民统治啦，咁当时呢就喺东亚嘅情况呢就包括呢大英帝国嗰阵时喺印度啦，今日嘅巴基斯坦啦，孟加拉啦，呢啲地方呢其实当时呢殖民地，咁而远到去呢缅甸个情况呢其实呢成块呢嘅地呢都属于呢就英国管治啦，咁当年就有个东印度公司去管理啦。咁所以呢就理论上呢当时呢成块地呢就是一块地嚟嘅。咁就唔似依家咁呢就用晒唔同嘅国家啦国界咁去区分嘅。咁所以呢当时呢流动嘅人口呢相对呢就会比较自由少少啦。咁而罗兴亚人嘅起源呢都好多种讲法嘅。咁例如话有啲人话佢哋本身就来自阿拉伯甚至乎波斯嘅商人。而同当地嘅孟加拉人呢就即係通婚啦，咁一个混血嘅民族嚟嘅。咁有啲人呢就话其实呢当时呢就派咗一啲嘅士兵呢就殖民咗去缅甸。而呢班士兵呢就係罗兴亚人嘅祖先。咁呢但系点讲都好啦，咁大概喺2013年嘅时候咧，都已经有成130万人嘅罗兴亚人咧就住喺缅甸噶啦。咁咧佢哋咧如果定居喺缅甸咧，都讲紧咧系差唔多一个世纪嘅事。咁所以咧就好多时佢哋公民咧，当然首先佢哋喺缅甸上面咧就唔系几受到缅甸嘅承认啦，即系好多时咧佢哋咧都未必系成为到公民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喺一啲社会福利啊、教育啊等等咧都唔系几公平嘅。咁咧就想问翻阿空啦，咁其实就如果咁样睇翻呢一个历史问题啦吓，咁你又点睇今次缅甸军政府啦咁样对待罗兴亚人啦，又或者你觉得国际社会上咧，其实对罗兴亚人嘅关注系咪真系唔够咧？ 嗱，讲到历史咧，其实各自一词啦，罗兴亚人咧就话佢哋七世纪。就已经在那里了，就已经到那里了、okay? 七世纪八世纪好像刚才讲的阿拉伯人或者是波斯的商人、这个是一边、另外缅甸那边就说、他们是孟加拉的、甚至是非法的移民，其实根本就没有说非法合法的问题、因为好像刚才你都讲了那时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因为他成块那块地方都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的地方来的、其实事实上来讲是两种都有，两种都有的，只不过是哪一个去强调哪一边的、但我们希望大家去 balance 了它、第二点呢、就算他们是英国时代呢、英国殖民的时代，就是、包括他们由现在的孟加拉的切达公移咗过嚟，到缅甸，而家罗兴亚人住嘅嗰啲地方叫做日喀，日喀state，其实咧，英国自喺世界各地方殖民嘅时候咧，经常有呢啲嘅行动嘅，即系把唔好一啲地方嘅人咧调到去边一度去做嘢啊，嗰边去做嘢啊。嗰次我哋香港系嘛、我哋香港嘅嗰啲军队啊、警察啊，甚至系嗰啲 prisons 嗰啲 officer 咧、都系由当时嘅印度，即系依家嘅巴基斯坦啊、印度、孟加拉嗰啲调过嚟噶嘛。 同埋都有啲嗰时嘅军人啦、居格啦， 又居格啦呢啲， 嚟过嚟啦。 虽然呢个已经系历史造成嘅，或者系已经系历史嘅事实喺度。咁今时今日我哋要。看的是要去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还不是说他怎样去找回这些问题出现的那个时间表或者是源头。因为既然是已经造成了事实，甚至是已经是一两个世纪。如果是讲回孟加拉和缅甸那里呢，他提到是1828年，就是差不多两个世纪了。 系啊，差唔多啦， 系啦，而家 2018都嚟紧啦， 2028就系两个世纪啦， 就两个世纪， 即系六七代人噶啦， 系啊，最少都有， 系啦。咁咧，如果我哋用一个时间，或者年代去计嘅话咧，即系睇翻佢1828年系边度嘅人， 咁、嗯、佢应该翻翻去佢当时佢嘅祖家。 系， 如果系呢个逻辑或者呢种思维可以解决问题嘅话咧，咁我哋香港即系按照佢呢个逻辑啊，按照呢个思维行嘅话咧，我哋香港人全部香港人系咪要翻翻自己乡下咧？ 1842年之前唔喺香港住嘅都唔叫香港人， 系啦，所以通通翻去乡下， 系 先系正确嘅咧。 哇！咁香港少咗好多人啦，少咗90%嘅人啦，应该全部会剩翻原居民啦，真系。 所以咧，呢、這个系 OK， 呢个系唔现实噶嘛。 嗯， 啊，呢个系唔现实噶嘛。甚至咧，如果咁讲，系咪所有海外嘅华人， 嗯， 五六代以下嘅，通通翻嚟翻翻乡下。 哇，咁样就好多咯，东南亚嘅华人啦，海外华人啦，或者甚至乎移居咗， 特别系北美洲嗰啲， 嗯， 你北美洲甚至系加拿大，全部加拿大人系咪翻翻自己乡下咧？ 系， 唔单止系华人啦，全部加拿大人， 或者有啲去法国，有啲英国噶， 我一样啦，一样啦，佢唔系嗰度地方人嚟噶嘛， 系 ，OK， 佢都系去到嗰度几代人啫嘛， 澳洲又翻英国嘅， 系啦，欧洲啊、纽西兰啊嗰啲， 咁就好紧要啦，真系。 所以呢个逻辑或者呢个思维系唔啱噶嘛？ 嗯， 虽然系事实， 系 系咪系历史事实？ 系事实， 但系唔可以用呢一个嚟作为一个解决问题，一个呢个系制造问题添啊！我觉得 系 啊，所以咧 呢个比较合法性去 系啦，用合法性、人性啲嘅，系用人性嘅嘢嗱。咁既然佢哋住咗呢度系几代人啦，咁点样去处理咧？至于话历史嘅一啲问题咧，同样系点样去处理，点样去解决咧？例如好似南非， 系 啊，南非嘅孟加拉咧，孟德拉咧，就咧嗱，同样佢都同白人，啊，来自欧洲嘅白人统治阶层咧，同当地嘅人咧都系斗争嘅，斗争啊，佢坐监坐咗20多年， 系 先出嚟，咁同样嘅咧。如果佢抱住依家我哋讲嘅，我哋东方人嘅呢种思维嘅话咧，解决唔到问题。 佢当年就会赶走晒啲白人。 啊，赶走晒白人啦，计翻白人嘅嗰啲仇恨啦 ，OK， 计晒啲数啊，计清啲数之后咧，啊，先放佢哋走添。 系， 就解决唔到问题。 但都最后 甚至系制造更多问题。 嗯， 就好似依家罗兴亚人咁样。 系 啊，所以呢、這个。用时间或者系要历史嘅问题咧，我哋就系要去点样去面对，同埋去解决。亦希望咧系国际社会上咧系帮助缅甸， 系 啊帮助缅甸，无论系经济方面啊，物资方面啊，甚至系政治方面啊，嗱、都帮到佢哋咧，去帮佢哋解决呢、這个佢哋国内嘅问题，而唔系咧去支持佢哋。要把呢个问题搞大咗佢， 冇错。嗯， 之前咧系之前把呢个问题解决咗。 嗯， 例如咧大和解。 嗯，系 大和解。 系 啊，你唯有大和解咧，先可以行到一个和平嘅路。如果唔系嘅话咧，纠缠咁样纠缠落去嘅话咧，对双方都唔好。 系，阿空讲得非常好啊！大和解呢个字咧，我哋香港都非常之需要啊！好，咁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